沃敏射马五月份部分威水战绩。 咁所以我心水咧就係、第五場咧就攞五號嘅財進做膽啦，配腳就係一號嘅發贏起，二號各取所需，六號活力長勝，七號華贏就贏。所以教主第七場的心水就是拿三號皇帝金做膽，配腳就是二號紀利紅星、三號禪勝寶區、四號象耀、九號紅王，三四重取就二三四八九五隻互穿撈完嚟買。 所以呢今場第六場呢教主的提供就是二號的好運寶馬啦，拖三號的秒秒精彩，四號都市神話，六號金像非凡，同埋九號的好拍檔，咁三四重彩就二三四六九五隻互穿。 所以我心水第五場就是那六號的珍珠鳳凰做膽，配腳就是一號幸福友善、二號俏芳華、四號巴巴閉、十二號天衣無縫、三四重彩一二四六十二五隻互穿撈完嚟買。 第八場一拖二三四十二，咁啊三四重彩互穿。 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下个月的沃敏射马已经开卖，现在还可以经 PayMe 给钱，记住早买早享受啊。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沃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第二節， 六四慘案三十二週年，頭先口即係口誤啊，噏得快，屌你真係，咁啊實有三十八年嘅，共產黨都唔會冧嘅，即係仲有呢幾年都未冧得嘅，咁啊都係要繼續即係追究呢個六四屠城責任啊。嗱，呢一節咧，我就真係要講一講田飛龍嗰篇文嘅。其實有啲部分，即係佢嗰啲講法咧，我喺我哋舊年出嗰本《夏文義若上天難欺》嗰本書裏邊咧，其中我嗰個嘴嗰裏邊有一段咧，就係講田飛龍啊，同埋幾個相關嘅，即係對呢個一國兩制啊，即係出謀獻策嘅啲學者有幾個啦。咁即係要消滅一國兩制。我可以用消滅個字眼，但他們一定說一國兩制不變形不走樣，行穩致遠，有國安法就行穩致遠，有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就行穩致遠，你的反對派全部瓜曬，即係大家用的觀點角度標準不同，但是個問題就是有很多東西就不是完全，就是因為大家不同意見，這個不是一個不同意見有爭議的問題，这个是一个你有权我们没有权，然后你、就是你是独家去诠释那个基本法的，任你讲的，包括现在你田飞龙这篇文章都是的，当然成篇文章呢就是针对这个支联会的那个所谓纲领，但实际上就是针对这个支联会的存废问题、就是大家看这篇文章，其实这篇文写得好的，严格来讲不以人废言，即是在他们的立场或者他这个这样的即是御用学者的角度、他不是跟你打横你嘛，他即是写到好像很有道理的嘛，我有宪法、这些是香港的建制派没人写得出的文来的，我可以告诉你，在你立法会里面屌你叫张华峰写篇这样的文出来，你叫这个即是、梁美芬写篇这样的文出来，他是法律博士了，写不到的，是好像他田飞龙这些人才写到这些文章，为什么会是这个一国两制白皮书 他们都可能有份出谋献策、或者这个习近平新时代、的、香港政策，他们这帮人都是有份、做智囊的， 所以不要看少这些文章。之前我提过卢四端那两篇文章，已经是一个即是一个即是很明显，已经是非常之明显的一个征兆。虽然他是民间呢，是吧，这个是学者，是吧，但是你看他们的影响力，是吧，他是先做一些声势先。譬如你在明报那两篇嘢，卢四端是吧，他是这个啊，即是统一中国统促会啊，他那两篇，一篇就是要民主派和这个支联会切割，否则你没得参选。另外一篇呢，就是在现在的国安法底下，你支联会现在那种做法呢，你就很明显是违反国安法的，是吧。如果支联会继续存在，你治国安法于何地，是吧。嗱，呢個比較分量。嗱，呢一篇咧就好清楚。條標題，你啲人睇落嚟標題，你都唔想睇呢篇文嘅嘛？因為標題呢、這個唔係標題黨，你咪吸引唔到人嘅，係咪？佢就要好學術，同埋咧，即係從呢個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嗰個憲法體制個角度出發，然後要你支聯會撲街 ，OK？ 咁佢唔會寫支聯會係嘛觸犯國安法係嘛？又咩又話呢個？即係支聯會存在喺呢個法律憲制體下，憲制體制底下咧，喂，係有一個漏洞，佢唔會咁樣寫做標題。個標題係咩咧？顛覆光領，無法與國安法秩序兼容。呢、這個顛覆光領係光領係指咩？就係支聯會嘅光領啊嘛，大佬。支聯會嘅光領就係嗰四大光領啊嘛，係嘛？建設民主中國，結束一黨專政，係嘛？呢、這個平反八九民運，係嘛？有個四大綱領噶嘛，係咪？咁所以呢四大綱領裏邊嘅顛，即、就、係、是、認為有顛覆性嘅就係嗰個結束一黨專政，係嘛？佢呢篇文就主要針對呢個支聯會嘅綱領，係嘛？佢冇講建設民主中國啊，係咪？啊，即係平反八九民運啦、啊，其實呢啲都可以話係顛覆噶啦，係咪？任佢噏嘅啫嘛，其實係嘛？所以我要分析下呢篇文咧，即係想話俾即係支聯會呢啲朋友聽，係咪？不但止你六四呢啲集會冇得搞，係咪？支聯會好快就會被取締，係咪？即係而家情況就係會咁樣啊！嗱，佢篇文咧有啲地方我哋一定係駁佢嘅，而且係駁到佢嘅啊！咁但係，他會認為我們駁不到的、啊、他說呢、這個香港國安法呢就帶來特區憲制秩序和法律環境的結構性擴展，就這些這樣的遣詞用字呢，屌你真沒意思的嘛，是不是？是不是什麼叫做、特區憲制秩序與法律環境的結構性擴展？那你這個其實意思就是說，有了这个港区国安法，我是改变了这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秩序和法律环境。用我们的讲法就是，这个港区国安法的出现就令到香港特别行政区变成内地一个城市，无疑、okay。 但他是学者，他就要说、啊、这个是带来了特区憲制秩序和法律環境的結構性擴展，屌你真係！呢啲就係所謂學者啦 ，OK？ 使乜咁複雜啊？屌你！你再去好辛苦去解佢呢句説話，咁你係冇意思噶嘛，係咪？咁啊，以國家安全嘅制度化，就實現咗一國兩制嘅相關原則與法益，更加緊密規範整合與制度保障。是不是很差悶啊？你看看這些文字，是不是？我說他寫得好的意思就是什麼呢？他就可以將這些所謂憲制秩序、憲法、法律，是不是？為這個暴政去塗脂抹粉，是不是？接著你都不知道怎麼去駁他，是不是？其中有一個呢，就是說呢，他說，這個就是具體一點啦，我可以駁他的。香港國安法保障的國家安全是中國憲法和國家安全法確立的總體國家安全觀。中國憲法與國家安全法確立的總體國家安全觀法理下的國家安全， 其中呢個政治安全咧，有關國家根本制度，特別係黨嘅領導居核心位置，嗱呢個真係做唔掂。因為要叫你喂，你要將呢一個所謂結束一黨專政呢個綱領取消，咁啊否則係違法。佢就話俾你聽，喂，因為啊呢一、這個即係、就是、政治安全，有關國家根本制度，特別係黨嘅領導居於核心位置呢一點，咁其實講嚟講去就嗰句啫，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啫嘛，係咪？咁我哋講嘅就一黨專政咯，係咪？就咁啫嘛，係嘛？咁呢個就喂喺憲法裏寫咗噶嘛，咁所以佢就提到特別係2018年修憲，將黨嘅領導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嘅特徵，係嘛？咁啊，2018年修憲同2020年嘅國家安全法，即係港區國家安全法喺規範上緊密扣合，而憲法同基本法共同構成特區憲制秩序。於是就形成了特區有關政治自由和街頭民主的新法律環境。這個特區的政治自由和街頭民主的新環境，就是說呢，你現在上街你就不可以叫結束一黨專政，不可以叫打倒共產黨，那舊陣時就得沒事，是吧？為什麼呢？那他特別提到呢，就是說為什麼是違憲呢？這個支聯會在1989年、成立了之後，所謂五大綱領、其中除了跟這件事件，即是六四事件，他們認為有關聯之外，進一步提出具有政治顛覆性的結束一黨專政綱領要求、這個就是顛覆綱領，即是這篇文所說的顛覆綱領，就指這件事了。這個綱領的主張，即使在2018年修憲之前的中國憲法秩序底下以及基本法框架，亦都存在違憲違法之嫌，係嘛？因為1982年憲法序言裏邊嘅四項基本原則有規範效力，黨嘅領導位置咧係位列其中，黨領導原則位列其中。嗱，呢個講法咧就有問題啦。四項基本原則係包括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這個無產階級專政或者人民民主專政。那你的說法就是這個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這個就是那個就是憲法的前言，你叫他結束一黨專政，那你就違憲了，違反這個憲法的、前言，這個四大原則其中一個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那我要問一下田飛龍教授，咁香港喺基本法寫明不實行資社會主義，係咪？係實行資本主義，已經違憲啦，大佬！你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啊嘛，咁仲唔係違憲啊？你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係咪？咁香港係人民民主專政啊？你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咁香港係咪要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冇啊嘛，香港係咪啊？佢話即使82年嘅憲法前言，唔係呢個四項基本原則，你已經違反咗噶啦。呢、這、一個支聯會啊，五大綱領其中一個結束一黨專政，已經違反咗呢個憲法前言啦。咁你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咁點解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咧？仲喺基本法度寫得清清楚楚。咁基本法唔係違憲啊，喺呢一條上面，係咪？所以屌你乜，你中意點講都得啦，係咪？係咪？休息一陣。